Is there a map on the wall? Yes, there is. Is there a picture on the wall? No, there isn't. Is there a map on the wall? Yes, there is. Is there a picture on the wall? No, there isn't. Is there a shirt in the box? Yes, there is. Is there a dress in the box? No, there isn't. Is there a shirt in the box? Yes, there is. Is there a dress in the box? No, there isn't. 您现在收听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下面呢，在考考你这个环节，我们将来做两个活动。 Now you have a go. 第一个活动，我将用英文来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朋友们呢也能够根据课文的实际情况来做出回答。您准备好了吗？ Is there a desk in the room? 大家再仔细听啊。 Is there a table in the room? 再听下一个问题。 Whose room is it? 好，再仔细听下一个问题。 Is there a chair in the room? 怎么样？您对课文的问答做得好吗？好，在考考你的第二个活动中呢，我将给大家一些句子，我用中文来说，请大家给出它的英文。第一句话是，在房间里有没有一只猫呢？回答说，不，没有，房间里有一只小狗，汪汪汪汪，没有喵喵的小猫。好，那么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我呢现在又该给大家留作业了。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啊，我想让大家再次操练 there is 和 there are 两个句型，并且用这两个句型呢来写出一篇描述自己房间的小文章寄给我们。来信呢大家可以寄到建国门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好了，盼望着下次能够早点见到你，再见朋友们。 Well, listeners, here we are, the end of Section A. Next time, let's try Section B. I'm Scott.And I've enjoyed teaching you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See you next time.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 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是金杰。今天和我一块儿和大家讨论课文的是 Alan。 Hi Alan. Hi Ginger, how are you? Good, how are you today? I'm doing very fin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sking that, and let's say hello to listeners. Hi listeners, and welcome to our show. Okay, 我们今天开始的是第28页第四课。 Look at page 28, and we start with lesson 4. Section A, 第一部分，我们仍然从单词开始。 New words, new page. We start with Alan's reading, the first one. Announcement. Announcement, 通知。这个词是很长的，我们再念一遍 ,announcement, 通知。然后我们看第二个词，同志。 Comrade. Comrade.Alan 读完以后就冲我乐一乐看一看，他不知道这个词在什么地方用，我们一会儿要讨论一下这个词是怎么用的。然后注意 The next one, Ala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注意力，注意的名词。再往下看，博士 Doctor. Doctor. 博士呢，如果大家看到括号里面 Doctor的缩写是 DR， 我们看到这样的缩写呢，我们就念成 Doctor。 比如说我们见到一个有名的科学家，比如李泽厚先生，我们就说他，我们要确认他有博士学位，我们就会说 Dr. Lee， 写的时候就是 DR 点儿，然后加上他的姓 Doctor。 这个词呢，在括号里边那个小写的 D 的那个 Doctor 呢，和医生那个词是完全等同的，因为在传统上医生是必须具备这个 Doctor 资格的，才有执医的权利，才有行医的这个资格，所以从那衍生的我们今天的博士就是 Doctor。 很多时候我们喜看到港台的一些同行愿意说，哎，张博士今天做什么，李博士最近做什么，特别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正在读博士还没有结束的。但是在国外 Doctor， 我们如果说 Dr. Johnson 或 Dr. Peterson， 我们指的什么呢，他已经是博士级的，获得博士资格的科学家、教授、研究人员或者是医生。OK， 我们再往下看啊，跟 Alan 非常相关的一个词，加州 California。 啊， Alan 读的时候充满了情感， California， 这是他的故乡，加州 California。 下面学院、研究所 Institute。 Institute。 Institute， 我们可能有同学问，哦，我们有那么多什么 college 啊、university 啊、学院，怎么 institute？ Institute 习惯上讲呢，跟研究型的学院、跟技术型的学院比较相关。总的来说 ，in general 就一般性的来说 ，institute 的规模不如 university 大，所以 institute 我们要注意一下，常用的是在这些地方。科学技术 ，technology。 Technology， 或者简单的说技术 technology。 为什么说是技术呢？因为真正的科学技术加到一块，我们要说 scientific technology， 科学的。但是由于我们习惯了科技，我们统简称为科技，也叫 technology， 它主要指技术部分。 OK， 我们看下面一个发展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development，这是我们现在用的非常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 development。 什么样的发展呢？比如说技术发展 technology development， 还有什么呢，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al development， 还有什么呢，所有的学习个人的发展都可以用这个词。 OK， 下一个持续 last。 lastLast， 延续多久，持续多长时间。 How long does the film last？ 那部电影放了多长时间呢？ 2 hours, 两个小时。OK, 放映 the next one? Show. Show. Show, 这个 show 现在用的非常普遍，指的是放映、出示，有时候是表演，都用这个词。在哪里放映呢？在礼堂。 Auditorium. Auditorium. Auditorium. 礼堂，一个比较长的词 ,auditorium. 还有什么 ?The last one, Alan? Else. Else. Something else. 其他方面的。Something else, anything else, 其他的部分出现，大家注意一下这 else 的使用，但是在这一课里面呢 else 没有出现，不知道为什么放在这里，但是以后我们会碰到的。 OK, Alan, would you please read for our listeners the whole new words for once? OK, Ginger. Announcement. Comrade. Attention.Doctor, California, Institut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ast, Show, Auditorium, Else. Thank you, Alan.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字母组合 OO. OO 有两种发音，它们是长音的呜和短音的呜。接下来请你边听边写出下面的单词 Z Zoo. Go to the zoo. Mmm.Moon, moon cake. Room, classroom. 怎么样？刚才的这组单词当中的字母组合 OO 发的是长音还是短音呢？应该是长音 ,u。而接下来我们所说的这组单词发的都应该是短音 ,u。比如说Book, storybook. Good, very good. Cook, cookbook. Look, have a look. Foot, play football. 哈，这一次字母组合 OO 发长音呜。和发短音呜，你到底掌握的怎么样呢？一定要在课下多多的做些练习。我是黎春，我们下回见。 OK, let's move to text A. 我们看一下课文 A 的部分。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An announcement. 这个 an 为什么用 an 呢？如果我们注意到。Announcement